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议题其实是时常会听到，可是求你帮助我们思想何为在心里说诚实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 门。希望爱第54问，我们还是一起念一次。 我们如何透过言语表达爱？我们总是即使在爱里说实话，就透过言语表达爱。 OK， 用爱心说诚实话，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是以弗所书4:15，如果记得没错。但是我猜想，大家都会有疑问，到底什么是在爱里说诚实话？特别是在我们教会，我们这种处境的教会，在爱里说诚实话，是有一定的难度，不是吗？因为说诚实话到底有没有爱？有爱了，那是不是就不说诚实话？而听到的人不见得会认为你是在爱里说诚实话，因为听到的人可能会认为你讲话都没有爱，你认为你很诚实，可是你没有爱，你这样子没有爱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是值得我们思想的议题。所以这是延续第九诫命的正面的命令。第九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这个诫命的正面的表达，用爱的架构来理解，就是不只是不能够说谎，你还要在爱里说诚实话。说实话，也就是不只是说实话，也是要听到真理，听到实话，是真的很难吗？所以真理的上帝爱我们，就对我们说真理，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上帝并不说谎 ，OK。但是我们身为罪人，我们的天性就不喜欢真理。在这里讲天性，当然是讲堕落的人。我们没有人喜欢真理，我们是不喜欢真理，只喜欢不义。所以我们的主会说，对法利赛人会说，在约翰福音8:45-47那里，他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对你们说诚实话，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接着这很有趣，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出于神。为什么人不能够信真理，或者听真理，或者领受真理呢？为什么真理总是对人刺耳扎心，或者会用各式各样的借口来拒绝真理？譬如说，这个人讲话没有爱心，这个人太直接了，这样不行。我们主怎么说？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你注意在这里，与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次序似乎有所颠倒。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为什么？我们如何成为上帝的子民？因为我们信神的道，因为我们听了神的话语。基督在这里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你们之所以能听，是因为你们是属于神的，不是因为出于你们自己，你们自己的判断力，你们自己的智慧，你的心比别人软，因为你们是出于神的。也就是说，你们本来都是罪人，你们不能够信，也听不进去。但是如果你们是蒙恩，你们是有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工作的，这之前讲到的概念就是圣灵已经在你的心里做了千万个工作，让你能够信，你才能够听到真理。也就是说，没有人 come to truth， 来到真理的面前，是一个以中立的态度来到真理的面前。所有的人没有例外，在堕落之后，在亚当夏娃之后，所有的人都是以 抵挡的态度来到真理面前，没有人可以信。真理来到你的面前，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抵挡它。但是如果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出于神的，你会信，你会听。而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所以我们需要 Spirit of Truth， 真理的灵，才能够领受真理。Okay. 再重复一次，我们都会以为说这个真理放在人的面前，让人自己做决定。如果真的是如此，让人自己做决定，你可以看得到的后果就是没有人会领受真理。Okay. 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一种妄想或者误认，对自己身份的误认，尤其是罪人，还未重生的罪人，就是总是觉得我是站在中立，我来评估这是否是好，是否是坏。而真理来到你面前，不是让你评估，你是必须要接受它的。OK， 你没有任何的标准来评估这是否是真理，除了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让你能够信。OK， 所以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应许他的门徒们，我将真理的灵赐给你们，他要到你们这里来，好，他会什么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OK， 所以我们面对一个事实，领受真理，听到 实话。真理和实话，其实在新约里面都会用一个字 aletheia， 或者就是一个 truth， 英文可能比较接近，因为在中文讲到真理和诚实话，好像真理是一个就是教义，跟教育有关，跟信仰内容有关，诚实话是人与人之间，可是在英文里面比较好表达 truth， truth 可以代表就是真理，或者说我跟你讲诚实话。在希腊文里面也通常是用一个字 aletheia， 领受诚实话，领受真理。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对你们说诚实话，甚至对基督徒来说都会很痛苦，因为我们虽然是得救的人，我们虽然是有重生，已经重生的人，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工作，领受圣灵的人，属于基督与基督联合的人，等等等等，但是事实是我们在地上仍然会犯罪，我们不应该太奇怪，重生得救的罪人仍然会犯罪，因为我们仍然有残累的罪，残留的罪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痛恨真理，就算是基督徒来说。所以你应该如何评估一个人是否忠实的讲道，这是一个问题，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你如何评估一个人是否他忠实的讲上帝的道，或者讲上帝的真理？请大家自由发挥。哦，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有生命，是吗 ？OK， 林爸讲到这的确也是，忘记是哪一位清教徒来说。他说我个人的 holiness 是对我的会众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要觉得你个人的圣洁对你的教导或者对你所牧养的人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要讲真理，那你在下面胡作非为是没有，那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就今天所讲的，讲诚实话和讲上帝的道，传讲上帝的道，按照这个评估，而我们认知一个事实，就连基督徒听到诚实话或听到真理都会有所不舒服，那么我们按照今天讨论这个进度，我们怎么评估一个人是否忠实的传讲上帝的道或上帝的真理？ 听得不舒服。 Yes， 你总会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或者说你的听众总会有些人特别的对你的讲道反感。如果一个传道人忠实的传讲真理，因为事实就是，就连基督徒你都是有罪的。如果你真的是传讲真理，他应该是会在某方面，不见得是每一篇道。但是如果一个传道人总是让人听得很舒服， 那么非常可能只有非常可能只有两种可能，只有两种可能，是哪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他没有讲真理，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就是他讲的总是哇，我阿们赞美非常的舒服，我很，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什么？第二个可能就是他的确是讲真理，而下面听到的人都圣洁，圣洁到一个程度，他里面已经没有罪了。Right? 只有这两种可能。或者同样的，这个我们是否忠实的听到？一个人可以讲真理，可是你也许是针对会众需要听到、需要提醒、需要劝勉、需要鼓励的。但是会有一个现象 ，right？ 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我们就会选择性的听啊，全部都是听到我想要听的。可是真正应该要刺痛你的心的，或提醒你的，在上帝在恩典之中借着传道人所讲，应该要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你没有听到，所以听到也非常重要。所以西敏大要理问答那边有特别有讲，忘记是哪一题了。讲到说，不只是讲到的人有责任，听到的人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你需要一个信徒，因为你有圣灵，因为你可以领受这个，所以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应该要有所准备，要准备你自己的心，领受真道。所以我们听到是否听得太舒服了？那标准是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尤其在我们的处境里面，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很会讲道，或者讲道的人讲的的确很好，可是听久了你会发现他是在 lecture， 他是在 hectoring， 他是在一直在说教，对，他讲的都是真道，但是到最后那个没有办法，没有人没有办法听进去了，因为就是一直在教训人，一直在教训人，一直在教训人。那另外一种极端，可能在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自有这样子教会背景，就是他讲的总是哦，都很让人阿们，很让人接受，都是软软的，也从来不会让你觉得扎心或者刺耳的。这两个极端都有可能，但是既然认知我们自己本身听到的人也有罪，会让我们该听的没有听到，只听自己想听的，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客观的标准帮我们评估我们该如何听到，或帮助讲道的人评估我这篇道是否是忠实的传讲真道？What's the standard? 标准是什么？ 所以这个，你的问题是评估一个讲道人如何忠实的讲道。我讲几个例子。 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讲例子。如果你可以很简单的提供你的意见或者回答的话，我们可以对。OK， 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那个标准其实就是回到我们一直的，是不是有基督？基督其实就是是不是有恩典？这篇道不管他再怎么扎心，他讲的的确是对，你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说谎，等等等等，到最后是不是让你认识你的主基督？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什么？他满有什么？恩典和真理 ，right？ 当我们在听到，当我们在传讲、在教导的时候，如果你只有所谓夸胡的真理而没有恩典，或者你只有一味的恩典，只是说好话而没有真理，你其实做一件事是什么？加尔文很喜欢用这个比例，你是把基督撕裂，因为讲到的、我们教导的、讲的都应该是什么？我不知道别的。只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说你讲的再多，你必须要将人的目光指向基督，你必须，你们听的人也有责任。这篇道他讲得很好，这篇道很安慰，或者这篇道有很多提醒，但是他还没有帮助我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更爱他，更效法他，活出更有他的样式。 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每一篇道，每一个教导，我要是不是让我更认识基督？因为这是天父他的旨意，在末世的时候，他是在什么？借着先知多方多面的晓谕他的子民，但是在末世是唯独借着他的儿子，透过他的儿子领受他的恩典，听到那个真道。OK， 好，听真道的确是不舒服，会令人不舒服。保罗甚至会问他所爱的加拉太人，他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Yeah， 这是一个事实。你将真理告诉人，而且是，我相信保罗，你读加拉太书，他爱这些加拉太人，我真是焦急啊！我恨不得与你们在一起，我现在好像要重生，重新经历那个生你们出来那个痛苦。我今天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仇敌吗？所以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为什么人不愿意说实话，也不能够听真理？除了一个很基本的，我们刚刚讲到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人本来就不能听，人本来就是犯罪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人是不能够听，也不能够说实话。但是，这是怎么样运作出来呢？在约翰福音5:44，那边我们主讲到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是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个时候，若人奉他自己的名来，人会非常的欢迎。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怎么能够信我？人为什么不能够信？一个最大的阻碍，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他没有圣灵，因为他没有重生，没有办法信。但是这怎么运作出来？通常是什么？因为人在乎彼此受的荣耀，你没有办法信上帝。这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为什么你的脸书上面的朋友，你跟他是好朋友？ 你每次做什么他就赞。 Yes， 然后他也期待你会帮他按赞。阿明，我只是举出一个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然后你会在意，这个人好久没有来给我按赞了，我也不会给他按赞，让他知道一下，我对他不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彼此荣耀，因为人就是喜欢这样子。一个人奉着自己的名来，大家都很喜欢，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知道，如果这个人很在乎他自己，那他也会为了要我能够称赞他，他也会把我捧起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真的在意的是人的，你自然会去捧一些人，让他来捧你，一定是这样子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例子了 ，right？ 在人与人的互动之中，我想在你们工作场合之中，互相的荣耀是人不幸的一个关键。人彼此之间互相荣耀 ，OK？ 恩典和真理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应该把恩典和真理分开，或者换另外一个教会中时常听到的。光有知识可是没有爱心，但是真正的知识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是出于爱心的。真正的爱心也不会没有知识、right.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总是应该问，当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是否有恩典，或者说我的动机是否是出于恩典，我的恩典是否是基于真理？我要对，再具体一点的例子，我要对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讲诚实话，我也知道这个会让他觉得不舒服。通常我们的动机，甚至我自己的动机会说，我就教训你一下，你这个人太糟糕，你这个烂人，我真的要教训你一下。但是，所以我们 太知道自己有这种倾向了，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时候通常会说 No, 不要这样子，这样子不好，会破坏关系，会不合一，然后就不讲真理了，这个事就让它过去吧，不会很重要，因为大家到最后还是一起吃爱宴，还是一起聚会。这个也是犯罪，我们昨天的认识基督的新庄的小组讨论这个，你不指出人的罪也是犯罪，但是你指出人的罪，有一种方式指出人的罪，如果不是出于恩典，那你也是犯罪，因为你的动机，你只是想要宣泄一下自己的不爽，或者让他感觉到不舒服，甚至是伤害他一下，因为你就是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在恩典里，说实话，他的确会不舒服，但是你的动机你必须要检视，就是我是否，这个是否对他来说是恩典，这是否是提醒他，彼此教导，彼此督责。然后我们会比较习惯，尤其像洪文堂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的彼此相爱，都很多的恩典，但是是否有真理，一个人想要做什么，或者一个人想要做某个事工，因为他很想要做，那我们就来，可是这事工的背后是否有真理，或者圣经的原则，还是到最后其实他并不会帮助这个人，或者帮助参与这个事工的，反而是没有真理，或者说你的恩典是引人上天堂，还是引人走下地狱，或者换另外一种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恩典是否让人在地上活得非常的舒服，但是会将人指向天上吗？这中间要很多属灵的智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施行恩典，我们也不能够推诿不讲真理，但是真理和恩典都要，的确很难。所以在爱心里说诚实话，是有一种说话的方式，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我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那有的时候沉默比言语更有深，有的时候也是认知这不是由我来说诚实话的时候。牧师在上面讲到，然后你觉得你不应该在下面说你讲错了 箴言有很多这一类的教导，愚昧人若寂寞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箴言27:6，朋友家的伤痕是出于忠诚，或者 truth 真实，仇敌亲嘴连连却是多余。这里我们就可以问，我们是喜欢亲嘴还是喜欢伤痕？如果伤痕会带你上天堂，那你应该要多一点伤痕。我们的主对七个教会也是说实话，甚至是其实是很伤人的实话，因为他爱他的教会。在启示录3那边，他，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来，如果牧师来说，你这个人真的很烂，我真的很想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但是因为这是出于爱，基督爱他的心腹，基督爱他的教会，他不能不爱他的教会，所以他也不能不对他的教会说实话。所以我们在最后这边再回到听到与讲到，今天 Mark Jones 在这本书里提到说，今天的传道人许多人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没有对羊群说完整的真理。保罗在对要进耶路撒冷之前，对以弗所的长老们，他说我将 whole counsel of God 上帝一切的旨意都给你们讲了，我没有 reserve， 我没有留下来不对你们讲的， 不是讲你们想要听的，会我知道会有更多人来这个教会聚会，会吸引人来的。一天到晚都讲职场快乐秘诀，我是每一个你们喜欢听或不喜欢听，不是只有你喜欢听的。但是刚刚也提到，如果你只讲真理而没有恩典，你也犯了同样的罪，你是将基督的福音撕裂，你将基督撕裂，你到最后会变成人的绊脚石。到最后一种倾向就是他听到这个他就不想要听，这也是就是林恩，有些林恩派教会弟兄姐妹，我因为我出生的教会不是，可是是有这个倾向，林恩派的倾向的。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改革中教会需要提醒自己的。当我们在讲真理的时候，是不是讲到一个程度到最后都是说教，讲得很激动，而且说实在，有我认为啦，华人是很喜欢被说教。我知道这个中文很难听，也就是说华人很喜欢被骂，有的时候被骂会觉得很爽，就是某些大布道家我认为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只讲真理而没有恩典，同样也是有罪。 right？说教说教说教说教都讲的没有错，可是如果没有恩典的话，那不是真理，因为真理和恩典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你传讲的讯息里面是不是有基督，是不是真实的基督，是不是圣经中的基督，因为基督在圣经之中是有恩典和真理的。 OK， Mark Jones 讲说，如果一个人传道人他不在乎人的灵魂，那么就凸显他必然是爱自己，在乎己利。 Ezekiel 以西结书十三章那边是特别讲到女先知，但是一样这个警告是一样的。他说，你们这些人，你们为了两把十三章十九节，你们为了两把大麦，为了几块饼，在我的名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名说谎，杀死不该杀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弥迦书论到三章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引导我的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的牙齿所觉得，他们就呼喊了，他们的牙齿有所觉得，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口中有东西可以吃，他们就呼喊平安了平安了。可是如果不给他们东西吃的，他们就会开口攻击他们，为了己利而说话。 OK， 因为假先知的目的是要得到人的赏赐赞赏。如果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必做这名的先知。你们吃吃喝喝吧，没有问题的，那个人就会必得这人的先知。弥迦书二章十一节。但是真的先知会显露出人的罪。 OK， 因为真的先知讲真理，而我们都是罪人，都会有罪。耶利米哀歌二章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所见的虚假和愚昧的意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其实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没有讲真理，没有显露出人的罪孽，后果是被赶出应许之地。但这并不简单，对讲真理的人来说。所以 Jeremiah 他心里会忧伤，他骨头会颤抖。然后人们要阿摩斯闭嘴滚回家，而我们的主最终上礼拜讲到，最终是因为他没有闭嘴，所以他最后 引来杀身之祸。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谢弟兄有没有 OK 吗 ？OK。所以最后说实话是有代价的，可是却也带来恩典。荷兰十七世纪神学家吴德曼 Woodmans，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名字是不是这样发音，他引用一位不知名的雅典的哲学家，这个非常精彩。马屁精比秃鹰更糟糕，因为秃鹰吃死人，而马屁精生吞活人。So Mark Jones 写说，谄媚恭维会害死人，因为 他是以爱以恩典为包装为装饰，但他其实是交由做作的仇恨。原来那个 Mark Jones 的英文是 It's a sophisticated form of hate， 是仇恨。你要一个人下地狱，你就尽量的去恭维他。 Yes yes yes，只说 yes， 不会说 no。 所以虽然爱喜欢真理，但是说实话，爱会带来痛苦的后果。就算我们仁慈的合一的说话也是如此，会带来痛苦的后果。所以 Mark Jones 写的，我们是否爱人爱得够，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对他们说实话。你是我们因为太习惯，就是这个人讲话这样子都没有爱心，我们已经太习惯用这样子的方式，用这样的思维来评估彼此的行为，甚至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就没有守第九诫命，就是在爱心里说诚实话，也认知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会带来不见得会带来让你很舒服的后果，但是既然这是主的命令，我们就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爱，我们也必须要说诚实话。因为什么？原则都是为了你弟兄姐妹的好处，为了让他们领受恩典。所以在这个处境之下，也是为什么教会的惩戒是这么的重要。教会不施行惩戒，就是剥夺弟兄姐妹基督肢体的恩典，那个不是恩典的显示，而是剥夺了弟兄姐妹应该领受的恩典。看着一个人走向地狱，可是却对他说好话，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得罪彼此。所以我们说真理的时候，其实与其说啊这样子你说真话就是没有爱心，反而是要说我们是否爱他爱得够，让我们愿意对他说真理。 OK， 还是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舒适，以至于我们对人说谎话或者奉承他们，将他们引向地狱。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个题目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不认为会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会特别的让人觉得很 awkward 或不舒服，不像前面几题关于性上面的问题，可能大家会自然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哦，这个用言语我们要，可是你仔细想的话，我认为了，在我们的处境之下，在华人教会的处境之下，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也是我们需要不断操练的难题，也是我们不可以不做的。 说诚实话不是一个选项、哎、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这种说诚实话啊，不需要了，那何必呢？爱能 conquer all， 爱能征服一切，的确。可是如果是基督徒的爱，那个爱里面就会有真理、哎、那个 mercy 必然是有 truth， 因为它就是 truth and mercy。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李欣， 我刚才有一个 comment， 你说因为关系，所以我常去讲这里。我反过来，如果去观察父母子女之间，因为有关系，他的那个爱中的责备就非常的自然，孩子也知道那是爱。对我来讲，很多时候在教会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而是那个关系并没有到真的是属于家人。所以当你不够认识一个人，你要去做这件事是 very awkward。 对，我觉得宜馨提到一个重点，也许在洪恩堂这样的情形会稍微多一点，因为我们这边热心然后虔诚的弟兄姐妹，热心真理的也很多，所以看到哪一件事，然后我就要去讲。这个跟刚才我们讨论的也有关系，就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必须保持安静，而保持安静并不是说你不说实话，而是也不是说你不处理这件事，而是认知现在的处境和你处的身份和地位也是关乎于关系 right。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就是要有关系，因为有了关系你什么都能说。这个在我以前教会大家都是这么讲，我以前实习教会的牧者也是说，我们就跟人做关系嘛，因为你有了关系以后你什么都能说。但是实际上是怎么运作，怎么呈现出来，你有了关系以后就什么都不说了，就是这样子，通常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的教导，就是说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从一开始就这样教导，到最后你可能会有关系，可是你没有办法说诚实话，就变成吃吃喝喝吧，只是大家都没有说，因为明天就死了。所以宜馨提出来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你需要有属灵的智慧，你需要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需要有基督的话语，看我们的主怎么做。他严厉的时候非常严厉，他对他的门徒们也非常的严厉。 OK， 他的我们昨天晚上有讨论到，他愤怒的对象通常是很白目，就是应该知道而不知，应该信而不信的人。但是他对完全无份于上帝恩典，没有上帝在以色列约之外的人，他是蛮有怜悯的。所以何时该说话，何时不该说话，用什么方法表达真理，用什么方法展现我们的恩典，不是公式的，不是好像我可以列出来，而是你需要去实际的操练，你需要去做，你就越来越熟悉。可是你也不能不做，因为我们是被赋予那行出善能力的人，我们就应该要活出那符合我们领受恩典的样式。 在前面有写说，沉默比言语更有声有实，不是由你来说实话。我觉得是这样。 对。 对。 有的时候不是。 是你说。 对。 对，你可以为他祷告。 你可以为他祷告，然后尤其在我们教会里面，应该有合一的制度。可以跟你的辅导小组长反映，小组长可以跟长老们反映，长老在长老会跟牧师们讨论，然后再有其他，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应该要，既然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就应该相信这个制度。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 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乐意遵行你的旨命，我们也乐意彼此相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相爱却没有真理。我们也乐意说实话，但是我们不敢说实话，因为我们害怕说实话所带来的后果。主啊，求你时常叫我们检视自己说实话的动机，也让我们看施展恩典背后的动机，总是让我们知道恩典和真理是分不开的，真理和爱是分不开的，知识和爱是分不开的，因为所有的知识都丰丰富富在你的儿子里面，而他就是爱，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